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啦。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我係 Bernard。 咁樣咧，頭先咧，因為時間關係，我夾硬 cut 咗咁樣樣。咁啊，我要 elaborate 翻嗰個 point。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話其實咧，所謂國際組織啊，其實好多時候二次大戰嘅時候 develop 嘅國際組織，由聯合國啦，到呢、這個IMF 啦，到世界銀行等等之類咧，其實咧都係咩啊？其實都係為咗即係唔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出現啊 ！Actually，OK，、okay， 當然呢啲嘅組織啦，呢啲嘅國際組織有佢自己嘅問題，但係佢響度七十年咁耐嘅時間入面咧，就係話你都叫做咧就 keep 到個世界整體上係和平嘅， 尚算成功 嘅。係啊，尚算成功。雖然嚇、我哋大家一啲熱戰不能避免啦，韓國啦。越南啦，或者非洲一啲，例如安哥拉之類呢個內戰，其實都好殘忍。但係至少啊，當某些國家出現問題，唔夠錢使頂唔順 ，IMF 會幫到你嚇、或者有啲嘅 conflict， 聯合國派維和部隊出嚟幫到你，即係呢啲嘅國際組織，所謂 globalism。即係所謂 globalism 同意嘅呢啲咁嘅國際組織係有佢嘅 function 響處 ，and keep on working。 同埋幸好呢啲國際組織係有啲大哥國家嚟撐腰嘅，即係啲大哥國家係帶頭撐呢啲國際組織嘅，呢個係幸好嘅事。 係啦，呢個就係點解國際聯盟即係一戰之後成立嘅國際聯盟唔 work， 但係響二戰嘅聯合國 work 嘅原因係。二戰之後出現的聯合國，你可以話冇咁 fair， 你有因為有五個國家有呢一個否決權嚇、，OK， 其他國家但係少啲 privilege， 係啊少啲 privilege， 但你至少就話做到一個組織出嚟，你 keep 到個世界穩定。相對嚟講啊，其實咧 Donald Trump 去否定呢啲嘅國際組織咧，反而俾我感覺就係更加危險啊，因為點解咧？呢啲因為你為了你自己的目的去否定這些國際組織呢，就是在某程度上你反而就是說你令到那個戰爭的機會更加大，因為你 discredit 了它 in some sense， 是不是、就是這樣樣、 有好有不好啦，即是佛家有講所謂的即係四個 stage 嚇，即係有生，即係任何一個組織都有佢初初搞有興旺嘅時候，亦都有佢嘅 沒落啦。 沒落嘅時候，咁、你要諗下佢取締嘅究竟係一啲行得好 work 好好嘅制度，佢夾硬推翻，令到所有人都受害啊，還是一啲已經 work 得唔係幾好嘅組織，佢就索性拎佢嘅斧頭，得做佢自己搞過另一個，令到即係攞。 當然咧，我哋唔係話而家聯合國嘅組織好完美。老實講句，的而且確有好多嘅 corruption comes out from there。我哋之前亦都深刻討論過，例如有啲嘅國際組織，佢其實有啲人係例如啲妓女嘅 rings 啊咁之類呢啲咁嘅 situation 都有，呢啲咁嘅 corruption 係有嘅，唔係話冇，但係。我哋既然行之有年呢樣嘢 work 嘅時候，我哋係咪好似 Donald Trump 咁就咁一嘢否定咗佢就算咧？抑或其實係考慮用一啲嘅方法去將佢改善咧？咁樣樣咯，係咪？係啊，嚇。 笨拉點睇？ 我覺得就 Donald Trump 佢咁樣做係一個好好小學雞嘅舉動咯，即係佢就小學雞就係、是我哋美國崩大呢個國際社會，我哋托起佢做埋世界警察，做咗咁多年啦。我哋好辛苦，我哋 傻咁喎， 我又冇傻， 大家又好似唔係好領情。 美國仲要俾最多錢， 俾最多錢，出最多力啊，又死最多士兵。咁我哋為乜咧？咁我哋又好似冇舊時咁風光喎、啊。我哋個國債又越嚟越大，我哋嗰啲人民又好似冇工翻，我哋嗰啲工業又俾其他國家搶曬咁樣，咁啊。點解我要繼續咁樣做呢？呢、這個 globalism， 呢個 United Nations， 呢啲所有嘅國際組織，好似揾我哋老襯咁樣。咁我本土嘅人民亦都身同感受。OK， 未必係啱嘅。OK， 但係佢哋有咁嘅感受，佢亦都帶起到呢個咁嘅感受。 佢都用各種唔同嘅方式令到人哋覺得哇，真係問題噃咁。 原來個問題係喺呢度喎。OK， 咁不如我哋索性唔參與啦。 不過我覺得個問題其實就係話佢用呢一種 initiate 民眾對呢啲國際組織有咁嘅睇法，其實喺某程度上係一個相對自私短視嘅舉動。 冇錯， 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背景，佢講呢段説話係一個拉票嘅活動上面，佢 initiate 人哋麻木咁去相信一啲佢哋相信嘅一啲嘅誤解，而去氹到人哋嘅選票，其實係一個好短視嘅行為。OK， 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佢咁樣做，我哋大家都知道響即係佢呢啲所謂populism 啊，去 initiate 嗰啲人去投票俾佢，講到好似我為民請命咁樣，但係其實佢喺度做緊嘅好多嘢，其實都係為了他自己的需要，即是 去 initiate 去痛恨中國，在某程度上就是說，但他其實背後仍然是習近平為友、他仍然有很多東西實在中國生產、他仍然是攞緊中國油水的，基本上他其實是用緊這些東西掩飾他自己中飽私囊的一個的 motivation。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即係十二支就話，其實老實講句，佢而家例如佢嘅税單都未公開過啦 ，which 是自1980年以嚟所有美國總統候選人都會做嘅嘢，佢冇做 ，which is 佢更加俾人覺得就話佢有啲身有屎啊，即係佢身有屎啊，覺得佢嚇，即係然之後其實佢攞到呢個總統大位嘅目的就係話佢想用佢自己總統嘅 privilege 去攞佢自己嘅油水，其實係仲衰咯。喺某程度上係。 如果我係翻去你第一個 point， 就係呢啲國際組織就係維持呢個世界嘅安穩。佢咁樣去動搖呢樣嘢咧，佢係有少少搏，係唔會打仗嘅，唔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嘅。OK， 就算我做到呢個程度，個世界唔會冧。同埋起碼我短期內我都會 OK， 學你話齋係好短視。 咁其實係一個好短視嘅行為嚟嘅喎，因為你要知道就係話啊 OK， I wa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ine。但係個問題就係佢用一個乜嘢嘅手法去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就係佢剝削人哋去令自己得益。我哋成日都講啦，所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家改名做美墨加條約啦 ，OK， 咁。其實他都是向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斷拿着數，去令自己去 boost 他自己。但個問題是他有沒有想過，就是說他這樣去剝削另外兩個國家，那兩個國家經濟沒那麼好了，難民會出現的，有可能。雖然我短期內都不會打算流亡美國了、okay？ 但會然之後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又不會買美國的東西，那美國經濟又跟著 拉低，其實是一個很短視的行為。而 且有少少靈活遊戲，其實我剛才也提到 globalization， 尤其是世界是平的，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prerequisite， 就是 synergy。第一世界的國家在第三世界的國家投資，是 assume 雙方都各有得益。咁依家似乎咧就係話，好啦，有一段時間大家得到一個世界視平的依一個第一陣游水，大家 happy 咗。When the feast is over， 咁啊好多矛盾開始湧現啦。到時到咧依個就啲人開始你賴我賴你，咁啊又開始所謂嘅本土主義。 其實喺某程度上。中美洲和南美洲嚟嘅嗰啲嘅難民，Donald Trump 話一定要五千軍警一定要布陣喺南部邊境阻止佢上嚟啊！然之後又要叫墨西哥幫手阻止啊！其實呢啲都係美國佢自己做出嚟嘅問題嚟嘅，因為點解啊？嗰啲難民主要嚟自邊度啊？瓜加馬拉、Honduras 呢啲國家發生過內戰，啲內戰係美國 initiate 嘅，因為嗰班左翼政權我唔中意。於是我找一班右翼的去跟他打內戰，這樣 OK， 後來內戰解決了 OK， 跟著那班叛軍呢就失了業了，失了業我沒有飯吃， 即是 挺而走險了。於是販毒錢有多些錢賺，那於是就做咯，做的結果就是說治安不靜，然後當地的一般民眾就會覺得我生存不了，我有生命危險，那於是怎樣走咯，走，於是咪成個 caravan 咁上嚟咯，就咁簡單啫嘛。因為其實你為咗你自己嘅去 great again， 個結果就係剝削咗人哋，令到人哋 desperate miserable， 然之後佢哋逃亡上嚟，結果就搞翻自己， 即係有少自食其果嘅感覺。 係啊， 我哋文明社會其實從呢個角度嚟睇係退步咗嘅，即係我哋由一個原來我隔離鄰舍不是只是美國加拿大，原來對岸那些都是我們的鄰舍，我們都是要互相照顧，我們要 make sure 他不要太差，我未必想他特別好，但是他不要太差，他太差的話呢，原來不多不少會影響到我的，我都要 make sure 大家都 OK。 這個是學你話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些國際組織就是做這件事，一路推進推進推到很好，until 到呢一點啦，大家都好似唔係太滿意喎， 同埋可能開始會有啲即係廣東話所謂齋嘅所謂嘅抽水友啊， 係啦，咁啊 ，take advantage of the system， 冇錯， 而 no contribution at all， 咁又係對嗰個制度失去咗信心， 令到大家都好似想 take advantage of 依個 system rather than 去 contribute， 好簡單啫嘛，講嗰啲加拿大嗰啲。employment insurance 啊，失業 保險金 啊 ，EI， 那個人佢長期喺度糧地嘅，長期喺度收呢個 EI 嘅，收呢個失業保險嘅，我咁辛苦翻工，係咁交税就係養佢啊，且有冇搞錯啊？ 不如我做同佢做同一樣嘢啦， 不如我投票投呢個人係 cut 呢樣嘢嘅。逼他上班，不要養這些大食懶、okay？ 但其實你不養他，你 不要說養他，你不去幫他的時候，可能他就是那一刻他可能會去 做賊，因為他挺而走險，所以傷害的都是你自己， 是的，可能社會的質素會降低， 所以有時候真的兩害取其輕，就是哪樣害大一點就很難，我們有時候有些可能看得清楚的。 當然其實我們都說了不少有關 nationalism 的東西，我們都要拉一拉，就是說 Macron pitch patriotism against nationalism， What is his patriotism？ 於是問題 是 patriotism 就是愛國啦，愛國那何為愛呢？ OK， 何為愛？愛是不是愛國是不是我要我個國家乜都最叻，乜都最強 ，OK， 砌低曬人哋number one， 定係係外國係我想我個國家係代表某啲嘢嘅，例如加拿大嚟講，原本啦，我唔知道今時今日係咪啦，係世界文明係nice guy 嚟嘅喎，好人嚟嘅喎，點解啲人孭背囊全世界跑？我死都唔擺個美國國旗喺個。背囊嗰度啊，我點都貼過加拿大國旗，因為個個見到加拿大國旗， 個形象係幾 個形象係好嘅。我想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愛我國家，我想加拿大 維持到呢個形象，我唔想我國家係臭名遠播。咁呢個係咪都係愛國嘅一部分呢？ 我諗其實愛國係有三個 level 嘅。OK， 咁啊，當然純粹以一個好理想嘅角度嚟睇啦，就係最低層次嘅就係因為我喺呢個國家佢現今嘅 system 得益嚇，即係若果佢係一個 caste system， 我係嗰個 caste 最高級嘅貴族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我梗係著力去維持呢個制度。哪怕呢個制度剝削咗好多人嘅權益 ，OK， 呢個就是最低層次。 純粹 win loss 純粹 win loss， 一個好少少嘅就會係我想要權，我喺權當中我有更多嘅 privilege， 但係總體嚟講，我都叫做即係我攞到呢個權，我都叫做有少少嘢可以即係貢獻到出嚟。咁跟住啲人就會讚賞我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呢個就上一級。最高嗰級可能就太理想啦，就係我真係為咗呢個國家，我唔滿足於而家呢個國家嘅制度，因為我希望人人都好，於是咧我就揮霍一個理想國咁樣嗰只嚇。咁當然啦，我哋大家都知道人都係自私嘅，老實講句。咁所以我唔要求所有人愛國愛到好似最高嗰級咁啦。咁我但係。我想若果根據我們剛才所說的東西的時候，我想其實所謂對人好，其實都是對自己好的。即我剛才 mention 過，略略提過，就是那個 John Adams 的那個資本論。一樣東西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其實都很自私的，但是我為什麼會施捨一些錢去周濟窮人呢？就是因為他們有個需要能夠 fulfill 之後，他們就不會挺而走險，不會挺而走險，社會就會和平。和平的時候，我的錢就可以。 其實和平都有代價的，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和平是貴的，不如試試不和平呢，那你就會覺得咦 shit， 原來拿了東西， 就是賺錢爭財嘛賺錢爭財嘛其實這件事可以很自私的，即是我去知我去愛一個窮人，基本上不令他成為賊，不會令他拿槍來打劫，那你知道他一拿槍來打劫，終有一天受害者會是我的，可能我會很不幸運，但是其實總體來說，你減少了這些這可能性，我撞到這些機會就少，於是我就更加保得住我的財產。其實是很自私的， But this is a good way to 自私咯，因為點解我哋大家都有私心嘅，都好正常嘅，係咪？ 其實大家都想自己好， 係。 但係點樣去實行呢樣嘢咧？係咪一定要係我好，你就要差咧？ 呢個就係叫 scarcity 同 abundance 嘅分別。係 啦，定係有呢個傳說中嘅雙贏咧？OK， 咁啊，又打個比喻啦，就係、是、啊，我住間屋 ，OK， 你兩位係我嘅鄰舍，我咧就打理得我間屋咧就好靚嘅，掹曬野草啊，種曬花啊，剪曬草啊 ，OK， 裝修曬好靚嘅，但係你哋兩個咧就冇得點打理嘅 ，OK，我走過嚟阿 Chris 間屋幫你掹野草，我走過去阿 Titus 屋企嗰度幫佢剪草，幫佢油埋油，咦？卒之我哋條街好靚喎，卒之我哋大家嘅物業個價值都上升喎，我哋個區 reputation 係好嘅， 個 reputation 又好咗喎。咦，原來佢哋三個住嗰區係好區嚟嘅喎，大家嗰啲人好 nice 啊。咦 ，Titus 見到，咦，唔該曬你喎，不如我幫你睇細路啦。OK， 啊 Chris 話喂，不如我又幫你鏟雪啦。 咁呢個就係 synergy 咯， 呢個就係個 synergy 喺度咯。有冇呢樣嘢咧？但係學我即係跟翻我之前話齋，就係呢樣嘢要有個遠視喺度，因為我曾經試過，我幫你掹完野草之後，你一句多謝都冇。我幫你剷完草之後，你反而話我 做咁多事， 點解咁多事啊？你搞我啲嘢做咩啊？喂！我原本嗰朝想瞓覺嘅喎，你出邊砰咁幫我剷草，有冇搞錯？你唔好理我啦。我經如果有啲咁嘅經歷 ，which 可能某些美國人又好，英國人又好，佢哋經歷過嘅話，佢哋覺得我比人揾笨，我仲得唔到一個多謝感激，我得唔到個回報啊。 點解我仲要繼續做呢樣嘢？點解我仲要有 foreign aid？ 點解我做呢？ 點解我要揾笨啦咁？ 點解我仲要派兵去維和？ 點解呢班人喺度 take free ride？ 所以其實 in some sense 係大家都要有嗰個遠見，然之後成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好。 你希望係咁樣，但係恐襲呢樣嘢令大家嘅信心有動搖。因為美國你做乜咁多事啊？去派咁多兵喺我哋嗰度啊！你喺度搞搞震，我就做個恐襲。 咁當然呢樣嘢亦都係關乎到美國外交政策嘅另一種短視啦。不過我諗我哋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咧呢樣嘢我諗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點。 好， 咁我哋咧臨節目完結之前咧會有啲嘅 after thought 嘅噃。好，最後一節咧，我哋又要講，我哋要去呢一個巴基斯坦噃，嚇唔好 mix up with 巴勒斯坦，我哋去嘅係巴基斯坦，印度隔離嗰個。咁樣咧，話説咧咩事咧？咁啊有一個叫做 Asia Bibi 嘅女人，咁啊喺八年前嘅時候咧就同鄰居爭吵，咁啊爭吵嘅時候咧就俾人話咧佢褻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於是咧就犯咗毒神罪，嚇褻瀆有啲人讀。有啲人讀褻瀆，我讀得啦 ，OK， 嚇姑且，咁啊，八年前咧就被判死刑嘅巴基斯坦嘅毒神罪係可以被判死刑嘅，咁於是上訴啦，咁樣如是者，咁啊上個禮拜咧，咁佢咧就最高法院翻案，咁就話佢係冇罪嘅，於是引發咧就全巴基斯坦咧好多嘅回教徒咧就上街示威。咁啊，甚而至咧就要判翻佢有罪啊，甚至有人殺人威脅啊 ，something like that。佢個丈夫咧上週末咧就發表一個錄音呼籲，就要求咧英國、美國同埋我哋加拿大嘅領袖咧就俾佢哋一家人難民庇護。咁啊，然之後咧，我哋嘅總理杜魯多咧，咁啊，其實上個禮拜咧，我哋嘅反對黨進步保守黨喺國會問。究竟我哋會唔會幫呢個女人啊？咁之類，咁啊當時個政府就話我哋喺度傾緊嘅咁樣，終於咧就禮拜一嘅時候就確認，其實咧佢係同巴基斯坦傾緊咧，就係讓佢哋成家人移民過嚟加拿大嘅咁樣。OK， 呢樣嘢幾特別嘅就係，因為其實巴基斯坦嘅毒神罪咧原本咧就係喺英治時期就已經有噶啦，就希望咧就各族咧就和平相處咁樣樣嗰只。咁點知巴基斯坦獨立咗之後，九成七係回教徒，於是大部分咧就係啲回教徒咧就對住啲少數族裔咧就係話：哦，你褻瀆穆罕默德，我要控你毒神罪。 其實依頂帽都幾大頂， 係啊， 即係同埋有啲百搭，即係萬能 key feel 喺裏邊。 係啊，咁啊，自1967至2014年咧，總共有1300人就被控毒神罪，而自1990年至今咧，有62名被指觸犯毒神罪嘅人咧，就俾人行私刑殺咗。嚇、哦，咁啊！大家聽完覺得點啊？首先， 其實不如啦，即係同大家講喺個所謂嘅回教，有陣時我哋日常新聞，即係對香港嘅朋友可能淨係聽新聞先知，哇！佢哋好偏見啊，乜嘢乜嘢。其實所謂嘅回教國家或者回教組織啊，咁其實就個 spectrum 好大嘅，有啲就比較 liberal 啲，譬如話你喺摩洛哥，咁啲女人唔使揾塊嘢遮住自己嘅。頭髮亦都可以俾你飲酒啊，俾你夜晚 party 啊，剩啊，有啲就比較即係你可以咁講好傳統到直頭一個有少少原教之主，譬如話沙特阿拉伯啊或者巴基斯坦咧，有陣時會發生呢啲匪夷所思嘅，都聽唔少嘅，所以就唔好將所有嘅回教國家混為一談啦。 係啦，當然啦，咁啊。 我覺得幾有趣啊！呢件事點解咧？就係、是通常啲保守派啲嘅組織咧，嗱蘇花啦。都反對啲難民啦，反對去接濟救濟send 啲錢去其他國家。 哎呀，佢哋唔係所有難民都反對㗎。例如我哋加拿大保守黨好保守啦，但係佢好接受一種難民，嗰種難民叫做雅斯迪，就係信基督教喺伊拉克北部。 嚇係啦， 同埋 一掂到 嚇一係基督徒嘅咧，佢哋會好接受嘅呢啲難民。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特別有趣。點解你會挺身而出？點解我哋之前 仲要迫害佢嗰啲咧？叫做 Daesh 或者 ISIS 啊， 咁啊更加幾纏肉緊㗎。 點解有？ 都唔使問點解。 但係你要咁樣計嘅，你可以話基督教係一個立即係對唔住，加拿大係一個基督教立國國家，佢以人道嘅理由去係幫助呢啲受宗教迫害的人，你可以這樣說的。 那我們國歌也有的， God keeps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嘛， 好像沒有 用。你用少少科學精神，有兩個人同一時間就受宗教迫害，一個是基督徒，一個是回家徒，多多少少的 emotion 是不是可以說你跟那個受迫害的基督教徒，你有一個 stronger connection， 我有大一點的 incentive 去幫他， instead of 一個好像沒那麼親，好像信念上面沒那麼相近的一個回教的受迫害的 哦，不特止不唔單止冇咁親，仲要係某程度上係敵對添， 相殺添， 係啦。 嗱，當然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上個唔知上個禮拜定再上個禮拜都已經講過啦嚇。其實嘅猶太教、基督教同埋呢個回教咧，就源出於同一個宗嘅 ，in some sense。不過唔知點解大家而家你眼望我眼啊，即係大家 分咗家啦， 就拔刀噶啦咁樣嗰只啦。 但係你又咁樣計喎，其實我喺個節目嘅成日都講就係話。Because of 同 in spite of， 其實好多國呢啲國家嘅戰爭咧，佢喺宗教教義上的而且確係有好大嘅分歧，但係呢個可能係只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啫，或者甚至可能係一個藉口。 藉口。 你譬如話八十年代伊朗同伊拉克兩個國家打好耐仗，咁大家都知道一個係什葉派，一個係順尼派，什葉派或者順尼派係呢兩個即係回教嘅可以咁講係分支係某 本身都係世仇嚟㗎。 但係都係嗰句啦，你個教義本身係有分別，但係係因為唔同嘅其他嘅，即係可以咁講係黨爭嘅原因啦。Instead 係純粹喺個教義本身嘅分歧引起喎。你明唔明我講咩？ 少少啦，阿笨甩，你覺得點睇？ 我覺得因為加拿大保守派嘅其中一個基石啦，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作為一個後盾啦，你即係如果你去救呢個 Asia BB 咧，就非常之啱數嘅， 都係基督徒啊， 都係自己有咁樣要救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嚟講，如果呢個 Asia BB 嘅身份唔係一個基督徒，係純粹一個普通一個女仔，鬧伊斯蘭教的而受到這個刑罰的時候呢，如果 我覺得啦，如果加拿大政府出手說喂我們想救他回來、的時候，我覺得不會有這樣的支持度， 所以不會那麼 enthusiastic， 不會那麼 enthusiastic， which 我覺得即是我在這裡犯險這樣說、基督教其實是一個無分彼此都要救的教理的宗教理的，即是sorry， 即是我們想起一個故事 The Good Samaritan， 那個撒瑪利亞人是敵人來的， 是 但是耶穌說的故事就是那個是你的鄰舍，而不是任何人，即已經講到很白的了，你其實應該任何人都應該救，但是即當然啦，如果現在這個世界分為 tribalism， 分為自己有的，當然要 的而且確 sell 到好像特別三分親的樣， 絕對啦。 Anyway 今天的離地生活時間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的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去這個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的 page 的了。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5:30到6:30，或者多倫多時間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6:30至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5:30至6:30咧，喺城大网上直播。唔好意思，我哋啱啱转东陵时间嘅。啊，详情可以到星斋.hk 查询噶。呢期离地新闻系2018年11月14日多伦多时间晚上8:00，即系香港时间11月5日早上9:00录影嘅。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